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野火狼烟，祸患子，环球兵戈，倭寇残，弃我河山，生灵涂炭，千城焦土千城骨，一寸前沿一寸血，家国恨，共抗法西斯，齐心结。法西斯，一个人类文明曾经的梦魇。战争，一段全世界人民惨痛的记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单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艰苦抗战，3500万军民伤亡，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歼灭日军150多万人，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意图瓜分世界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动了世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和平，今天我们也要铭记战争的罪恶之源，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1903年8月到1904年2月间，日俄两国就所谓的满朝问题唇枪舌战，争执不下。日本方面宣称应该对沙俄采取强硬的政策，甚至不惜大战一场。 果然1904年2月10日，日本不宣而战，对驻扎旅顺的俄国舰队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历时1年7个月的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这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中国东三省地区的人民惨遭战火的袭击。1905年9月，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经美国出面调停，日俄两国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以及界内一切公务设施与财产转让给日本，并将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接着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取得的权益。1906年末，日本在大连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家企业其实也是一个特务机构，以它为据点，日本在东北的渗透更加便利。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中日两国除了在唐代和明代交过手，大部分时间相安无事，中国在日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帝国。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的中国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但开始蔑视中国，而且决定吞并中国。满脑子法西斯思想的日本军方少壮派，把日本强盛的希望寄托在武力扩张上，换句话说，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十年前，这个国家的道路已经走偏了。东洋战车冲出扶桑三岛，首当其冲的就是一水之隔的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中国的东北和满蒙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抢夺的最佳地点。抢了还不够，最好是把它占了，变成自己的，扩大满蒙利益。这样的声音在日本的政界军界是越来越嚣张。就这样，在通向法西斯侵略的道路上，日本率先迈出了大步子。 继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侵略的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实际上，看准了此时的中国虽然家大业大，但已经是一副虚弱不堪的病体。面对日本这个日渐强壮的小个子拳击手，中国肯定不堪一击。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但随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又把中国拖进了军阀混战和政治争斗的深渊。此时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统一的国防，直、奉、皖、蒋等各派军阀都没有现代军工能力，他们花大价钱从各国购买各式装备，其中就包括日本货。可以说，列强中真正通吃各路军阀军火生意的就是日本。一个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国家，随时可以切断中国的武器供给，这种格局对国家的损害一直持续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1927年，一个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分子粉墨登场了，他就是田中义一。这个田中义一是日本陆军的主要派系长州藩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他就任首相的当天晚上，他在东京豪华气派的满清酒楼举办盛大的宴会，宴请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要人以及皇室权贵和游存社这样的法西斯组织的头目。田中义一得意洋洋地发表讲话说，本大将、本总裁、本首相奉陛下大命阻隔，将着重解决财界外交问题，本首相将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并请曾克军出任外务次官。 这曾克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主张向外侵略，一直与军部密切勾结，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军国主义分子们听说由他担任事实上的外务大臣，都一起欢呼起来，曾克军出山，进军满洲。粗壮敦实的曾克受到军国主义狂热的强烈感染，当众起誓帝国的出路在满洲，抓住时机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曾克的这番表态，在场的各界权贵听了是大加赞赏，这让田中义一很受启发。于是他向支持者们保证说，本首相实质改变软弱无能的闭源外交，担负起全面更新帝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使命，重建新的外交机制，打开对华新天地。他哪里想得到，在首相这个位子上，他连屁股都还没坐热就匆匆下台，过了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2年以后的事情了，可要说起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那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恶迹昭彰。在戒备森严的外务省官邸，一个自日本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专门研究对华政策战略的会议就这样开场了。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会议。 諸君，大変遠い。 满面春风的田中义一亲自主持会议，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每个到会者都深受感染。 到会者除了外务省政务次官孙克，还有驻华公使方泽千吉，以及陆海军军部要员、殖民地长官和内阁各省大领导，都是与中国有关的重要官员。这个会紧锣密鼓地开了十天，中心议题重点围绕在所谓的满蒙政策，也就是如何解决满蒙问题。因为是一个秘密会议，所以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会上争论很激烈，主要焦点在于究竟是对华采取内科，也就是外交经济手段，还是用外科，也就是不行就用武力。最后两种观点、两种方法被综合了。这个会开到最后一天，7月7号，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我们这里有一沓厚厚的档案，这边就有东方会议记录摘要。我们的团队费了很多周折，费力的搜寻，最后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他们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些材料。来看看这些白纸黑字记录的历史。先来看看这一件东方会议关系一件，时间是昭和2年。再往下看，参加会议都有些什么样的人。这个会是在外务大臣的官邸召开的，当然这里边首要的就是田中义一、曾克，另外还有军方的人以及各驻外使节。比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驻支公使，也就是驻中国的公使方泽千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汉口总领事高伟亨等等等等。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他还有一个海外殖民地的代表。殖民地谁呢？关东长官伯爵儿玉秀秀，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什么意思？就是说会还没开呢，他们已经把满洲算作他们的殖民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机密，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里它都是见不得光的。这就是田中义一的对支政策纲领。在这份文件的第四部分谈的就是满蒙关系。在这里田中义一开篇就说，满蒙与我国国境相接，因此它在国防及国民的生存上与我国有着深切而特殊的关系，帝国应坚决确保我国在该地的既得利益。事后孙克透露，这次会议的意图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使日本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政府事务。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会招致麻烦，所以给他包上东方会议的糖纸。过了不久，田中义一又起草了一份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后来那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义一在这份奏章里全面地阐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计划和步骤。然而这份苏联人曾经出价30万日元、美国人出价25万日元想搞到的秘密文件，却在1929年1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免费公之于众。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充满了传奇性， 在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志堪，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曾多次把自己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珍传达给张学良。1928年6月，蔡志堪收到王家珍的密信，希望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在日本宫内大臣牧野深显的帮助下，一个深夜，蔡志堪化妆成一个补测工人，进入皇宫书库，将田中奏折抄了下来，送给王家珍。王家珍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张学良震惊之余，立刻指示印制200本，分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 1929年10月，太平洋国际交流会第三届会议在日本的西京召开。张学良的好朋友阎宝航以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个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阎宝航在发言中愤慨地指责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驻扎庞大的军队，随时可能发生侵略战争，而日本的侵略目标不只是中国东北，还有蒙古，不只是蒙古，还有印度乃至全世界，真可谓野心已起。更让日方代表始料不及的是，阎宝航在这个会议上爆出一个猛料，他向大会揭秘了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秘密地向日本天皇上奏的田中奏折。其中这里面就有那句广为人知的话，唯欲征服至大，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为我国征服，其他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敬我、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阎宝航向与会的英美各国代表分发了田中奏折的英译本，这下会场上一片哗然。当时日方的首席代表松冈洋右非常的尴尬，他后来威胁说要退出会议以阻止大会就这事进行辩论。这份奏折他把日本侵华乃至侵吞整个亚洲以及世界规划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详细，而且在《时事月报》公布田中奏折不到2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在其后的侵略战争中，它的方向、步骤、过程与田中奏折几乎完全吻合。 此时的日本其实已经不在意国际舆论怎么看他，他料定国际社会除了口头上的正义，不会对国力越来越强的日本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是不可逆转的，需要的只是借口。1928年，蒋介石发动了指向奉系军阀的第二次北伐，如果奉系战败覆灭，则北伐军进入东北，中国至少从形式上会完成统一。日本认为这会阻碍其攫取满蒙和实施武力侵华的大陆政策，为阻挠北伐，同时也阻挠英美势力向北扩张，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5000人进驻济南、青岛及交济铁路沿线，卡在北伐军出关的咽喉要道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紧急派蔡公时任山东交涉员，这位老同盟会员按照外交惯例准备与日军代表交涉，殊不知等来的是日军的野蛮屠杀。 蔡公时这次来济南，本来是奉蒋介石的命令和日本驻济南领署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可没想到上任还不到一天，他就在一场血淋淋的屠杀中和16名随员一起成了日军屠刀下的冤魂。 1928年5月3日下午4点，20多个日本兵 借口交涉公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交涉公署，并将署内人员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像强盗一样翻箱倒柜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时婉言要求日军停止搜查，退出公署，请日本领事前来洽商，但遭到日军拒绝。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但残暴的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又将蔡公时和随员全部捆绑起来。随后一个日本兵宣读了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严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我们的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日本兵原以为会震慑住蔡公时，没想到蔡公时仍然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凶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嘴里，使劲旋了两圈，弯掉了蔡公时的舌头，并将蔡公时的双眼拔出。蔡公时顿时全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刚刚上任不到14个小时的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6人就这样被日军残忍杀害。 蔡公时及16名公署人员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之后，日军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一把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然后草草地埋在公署的院子里面。这场惨案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是一个勤务兵，他叫张汉元。事情过后，他把蔡公时他们遇难的经过写了下来，然后公之于众。这次惨案让国人震惊，后来人们把它称作济南五三惨案。 面对日军暴行，济南军民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哲的指挥下与日寇奋战，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英帆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3昼夜，打得日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了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杀。据事后调查，中国军民共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5月8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声明，将日军的暴行宣告全世界。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五三惨案、告山东民众书等，揭露日本侵华本质，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就制造过旅顺大屠杀，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的战争伦理已经有了大踏步的进步，不杀害俘虏，不杀害平民，不杀害外交使节，这些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但是日军恰恰是在用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不断地践踏这些基本准则。这支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军队虽然手里掌握着现代化的武器，但灵魂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结果只能让他迅速地暴露自己残暴的本质，让他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然而欲火难填的日本军方这时候已经无所顾忌了。 一次以下克上的谋杀事件，日本军部如何打翻日本内阁的如意算盘？ 和本大作有后台，这后台不仅是关东军，而且是整个日本军方。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